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九。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朱元璋之所以忍耐洪维庸半年多，目的是在实施他的一个谋略。朱元璋就是要大臣们相互的争，弄得一塌糊涂，最后又让大家看了都来说，设立丞相不好，弄得朝廷乌烟瘴气。等到大家都反感丞相的时候，朕再来动手，这不就可以顺应民心了吗？朱元璋想到这里，心中怯怯地笑起来。 石井之上，驾车狂奔，撞死小孩，又杀车夫，实在可恨。 当着满朝官员，朱元璋瞪着胡惟庸一字一句地说着。胡惟庸听了大惊失色，慌忙跪下， 臣教子无方，请陛下赐罪。 两条人命全是你儿所为，如今他已经死了，你教子无方，该当何罪？自己说。 胡惟庸听了无言以对。朱元璋将胡惟庸父子收押死牢，由臣子来为胡惟庸求情。朱元璋冷冷地对他们说， 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胡惟庸的公子撞死小孩，枉杀驾车者， 胡惟庸身为宰相，纵容儿子枉死无辜，焉能无罪？ 听了朱元璋这些话，再也没有大臣敢替胡惟庸求情了。胡惟庸原本以为啊，朱元璋当朝斥责他，后来又关了他，不过是对大臣们做做样子。然而关了几天以后还不能够出来，又听说朱元璋对为他说情大臣的话，心里一时惊恐万分，被逼无奈，花了大量的金银钱财，这才被放了出来。刚进家门还没坐稳呢，就有总管来报说战城有使者来访。胡惟庸刚死了儿子，自己又被关了十多天才放出来，心情还是不好，根本就没有听清楚是谁来访，便挥了挥手说， 你没见我还没坐稳吗？ 总管深知战城使者事关重大，于是建议说， 是不是让他们稍等一等？ 胡惟庸一听恼怒了， 无论是谁今天都不见。 总管听了心中万分着急，但是毫无办法。原来 明朝初年统治了越南，当时越南分为三个小国，即安南、占城和粤北。占城居三国的中南部，美丽富庶，军事力量相对较弱，于是呢便只有向大明皇朝上贡以求得保护。朱元璋见其俯首称臣，也就恩威并施。朱元璋在建立大明王朝后，先后封了15个不争之国，占城就是其中之一，目的是利用占城来牵制其他南亚的国家。既然如此，每当占城有使者来金陵，自然是格外礼遇，都受到很好的接待。可是这一回，占城贡使见胡惟庸不理睬，因为有急事，就托人去找朱元璋。对朱元璋来说，边关无小事，自己费尽心机笼络了一大批占城这样的小国，胡惟庸竟敢如此怠慢，不由得龙颜大怒。上一次因为胡惟庸教子无方的罪过，就是严格治罪也不能将他彻底打垮，而这一次差不多是可以了。胡惟庸啊，朕早就想拔掉丞相这一分连权力机构，现在只能借助于你了，再狠狠地敲你一下，看能不能改变人们对丞相的看法。朱元璋这么想着，一下子就抓了许多人，胡惟庸首当其冲。这一次尽管还是有不少大臣求情，胡惟庸一关就被关了几十天。放回来以后，胡惟庸这才感到很不对劲儿。以前别说自己怠慢了什么人，就是枉杀了什么人，就是唆使朱元璋的布衣兄弟徐达家人来状告徐达的事儿，也不见皇上问一声。可是现在胡惟庸想到杨宪，想到汪广洋，不由得头上冒出冷汗，好几天都睡不着觉啊。他已经分明感觉到朱元璋恐怕要向自己动手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更何况胡惟庸是看着朱元璋这穷小子凭着武力攻城略地，击败群雄，打出天下的。你能夺别人的天下，为什么我就不能夺你的？胡惟庸思前想后，决定要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他贵为一人之上，万人之下，手下本来就有不少亲信，为了胜算更多一点，他又不惜低声下气，千方百计地收买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这俩侯爷。他们都因为犯受贿罪受到朱元璋罚办过。两人受了胡惟庸的收买，忙着四处招兵买马，扩充势力。胡惟庸在匆忙而小心地准备着，朱元璋也在从容而大胆地准备着。人类社会就这样，当那些聪明而强大的统治者消灭了外面的竞争对手以后，他的内部就会产生新的竞争，又一轮的内部残杀已经在开始安排。胡惟庸与朱元璋究竟鹿死谁手，全凭他们个人的智慧和所拥有的实力。古往今来，有多少圣贤之士都在劝说帝王要实行王道，以德服人。实际上在中国几千年的帝制中，行王道的皇帝有，但是真正能以德服人的皇帝却从来没有过。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皇帝人品都极差，只不过帝制本身就不是因德而来的，皇帝更不是因德而产生的。想让一个个靠霸道得天下的人心王道，显然只能是天方夜谭。对于皇帝的霸道，感受最深的也是他的重臣近臣，学习的最快的自然也是这种人。伴君如伴虎，伴得久了，无论是重臣还是近臣，便渐渐地滋长出一些虎气，或者呢竟也变成了老虎。这时候的胡惟庸或许还没有变成一只老虎，而只是一只沾上了一些虎气的狼。然而当虎要吞狼的时候，狼总会拼死一搏，以求自己能够活下去。在胡惟庸的丞相府里有一棵大榆树，离树不远处有一口井，这里的井啊水质非常好，清凉甘甜，非常可口。平时候井水涓涓细流，每到冬天反倒有大股的泉水涌出来。胡惟庸深知此泉的习性，早已经想好了一个绝妙的计策，就等到这股泉水大股的涌出来的时候又杀朱元璋。1380年的冬天说来就来，胡惟庸望着井中那大股涌出的泉水稍一犹豫，便换了朝服，乘车前去皇宫，见了朱元璋，跪伏在地启奏说：启禀皇上，府中井里涌出了甘泉，请皇上前去观赏。宅井中冒出了泉水，这自然是大明王朝的祥瑞。朱元璋听了龙颜大悦：朕有此事吗？回皇上，这种事情臣怎敢隐瞒，皇上去了一看便知。果真如此啊，可是朕大明王朝的祥瑞。丞相快回去，朕即刻就来。胡惟庸听了暗自高兴，拜谢回府。胡惟庸走了以后，朱元璋稍作安排，便带了几个近臣高高兴兴地前去宰相府。走出皇宫的时候，朱元璋对身边的老太监挤了挤眼睛说道：这是大祥瑞呀！杨公公点了点头，他心里清楚朱元璋的意思是终于有个好机会杀死胡惟庸，彻底解决丞相的事情。而胡惟庸也同样高兴，他在自家的强盗里藏了许多的兵俑，只等朱元璋前来，他们就会冲出来杀了这位皇帝。这时候等候在城外的吉安侯与平凉侯就会带领他们的军队冲进皇宫，待一切朱元璋的死党清除干净以后，他胡惟庸就成了当今的皇帝。这一切安排的有条不紊，天衣无缝，尽在掌控之中。胡惟庸越想越兴奋，忍不住爬上楼顶，他希望快一点见到朱元璋的金龙轿顶。就在这时候，他安插在朱元璋身边的一个暗探赶回来给他报信儿：大事不好，皇上的銮驾后面还有一支异常勇悍的卫队。胡惟庸听了大惊失色，他这才知道皇帝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这偌大的天下实在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于是胡惟庸赶忙吩咐刘杰 将强盗里的兵勇疏散出去。等朱元璋到来的时候，胡惟庸热情迎接。朱元璋的卫队查遍了宅子内外，也找不到半个兵丁。回去以后，朱元璋很快就清楚了，是因为有人给胡惟庸通风报信，他更加的恼怒，立即扳职，必须马上查出这个人来。圣旨之下，这个人很快便查到了，不过已经成了一具死尸。这报信的人为了保全他的主子能够果断地结束自己生命，朱元璋在佩服胡惟庸的同时，也下定了办他的决心。可是现在说胡惟庸谋反，还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胡惟庸，算你狠！朱元璋在心里骂道，难道这一次朕还是治不了你？不行，绝对不行。朱元璋紧皱着眉头，咬牙切齿。一旁的杨公公见了，凑近朱元璋身边轻声地说，要杀胡惟庸非常容易。朱元璋狠狠地瞪着他，有什么好主意快说。奴才知道汪广洋原来有个美艳的小妾，被刺死的时候，那胡惟庸占用了这个小妾。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 谁把花蝶写成碑？谁在千年等一回？红尘总有梦，何必问是与非？历尽了沧桑，更懂得无悔。谁把花心化作泪？谁在梦里更相随？人生这杯酒，怎么喝都是醉。过往的云烟，坦然去面对。冷冷的眼泪随风吹，才知道离别的滋味。多少寒霜，多少心碎，多少我来慢慢体会。去面对冷冷的眼泪碎。 少风景依然你随美。 Taking pics when I eat out. Girl,